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三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全無線上吧 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我是方圆圆在之前的直播我接受了大家的挑战要入住传说中最猛鬼的五间酒店现在我就身在排名第五名的 CS 酒店了关于这间酒店猛鬼的传闻有很多其中最多人讲的就是有个男人在这里杀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后再自杀传闻那个男人当时就住在十四楼唯一的套房所以我特登租翻同一间房而家带大家周围睇下 哇哇点解突然间黑晒噶唔系真系咁猛系嘛 我去听电话先喂哦 ok 啊知道啦啊自己吓自己原来是酒店电路有问题。为什么房间会突然间这么大风、啊、我来看看。哎呀原来是我忘记关窗啊。大家不用这么紧张虚惊一场啫、啊。周围黑妈妈。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到此为止啦。我们听天再见拜拜爱你们哦。冇电力咩都做唔到，都系出去行下啦。 我都话你呷醋嘅咧， 呷你个死人头！ 你唔系呷醋，咁点解睇我同方圆圆嘅直播片段啊？你唔好同我讲你系佢粉丝。 你系咪冇接你妈咪电话？ 我手机都冇响过。嗯？妈咪真系打过俾我，佢点知噶？ 你妈咪 call 唔到你，所以 send 咗呢条片俾我。 吓、啊？佢无啦啦 send 条片俾你做咩啊？ 你爹哋知唔知道你做驱鬼师？ 不知道。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咪 send 条片给我了？ 你意思是我爹地都看到这条片？不可能的。我爹地堂堂华森集团的主席日理万机，怎会这么有空上网看这些这样片呢？ 你爹地不会，他身边的人会嘛。你妈咪打给你。 是我爹地啊。 祝你好运。 喂。爹地。我知啦。 喂，我啱啱睇完三游计划书，你帮我约佢哋下个星期三开会，我想同佢哋面对面再倾多一次。有嚟。 爹哋， 坐 啊。 哦，片里面的男人是不是你？ 是我。 你有什么解释？ 做驱鬼师是正当职业， 我唔觉得有咩需要解释。 你系我唐国人嘅仔，竟然去捉鬼？ 你放心，我唔会随便透露我哋嘅关系。 我知道我一直冇公开承认你嘅身份，对你唔公平，所以我先至会一直由得你做自己中意做嘅事。但系我冇谂过你会越嚟越离谱，竟然走去做驱鬼师。 我唔觉得做驱鬼师有几离谱。 做驱鬼师同露天有咩分别啊？都系呃神骗鬼，呢、这个世界上根本就冇鬼。 爹哋啊，你见唔到鬼系因为你时运高咋？ 有冇鬼都好，你即刻辞职翻公司。 我翻公司，咁阿哥同家姐佢哋会点谂啊？ 公司由我话事，佢哋点谂唔重要啊？ 你唔在乎，我在乎啊！我系唔会翻公司。 你阿哥同家姐先至会好似你咁幼稚啊！ 你真系知道佢哋心里边点谂？ 你想暗示啲乜嘢？ 我想讲，我系好幼稚，亦都唔及阿哥同家姐咁本事，所以我翻唔翻公司都冇所谓，都系一样嘅。 你唔翻公司就唔使旨意分身噶。 我从来都冇谂过要分身噶，我而家嘅资产已经足够我无忧无虑过一世啦。 你咁就满足？你一啲野心都冇啊，以后点会成功啊？ 爹哋啊，每个人对成功嘅定义都唔一样噶，唔一定要做集团主席先至算成功噶。 你 咁忙，我都唔阻爹哋你做嘢啦。拜拜。 而家都系佢妈咪，净系识得扮嘢，一啲都唔识得教仔。 制作零号店二。 同你爹哋倾成点啊？ 不欢而散啊。 睇你个样都估到。 咁你打算点安慰我啊？ 你自己攞嚟，点解要安慰你？ 你真系绝情啊！ 老实讲，我冇谂过你可以坚持咁耐都唔辞职嘅。 我讲过好多次啦，我系真系认真想做驱鬼师噶。 有好多工作都可以帮到人，点解你偏偏系要拣做驱鬼师？你明知道好多人对呢份工作戴有色眼镜。 如果个个都咁谂，就冇人做驱鬼师。咁多恶鬼边个去捉啊？仲有边个去帮我啲冤魂讨公道啊？ 你又点同啊？ 我有咩唔同？ 你系大集团主席嘅仔。 就是因为我家有钱，我不用为钱烦，我更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最憎就是那些关于争家产的剧，明明不用争都已经可以过比普通人好不知多少倍的生活，还要争摊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笑什么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废，很没上进心啊？ 我是觉得你大智若愚。 你是觉得我大愚而已是吗？爹哋妈咪都话我冇野心，好冇用。 呢个世界咁多人，每个人都唔同，亦都有唔同嘅岗位。如果每个人都争住做同样嘅嘢，咁呢个世界点运作？ 你唔系话唔会安慰我嘅咩？ 我唔系安慰你，我只不过系 陈述事实啊嘛。 知道好咯。 咁你咧 ，Auntie 嘅事都已经解决，点解你仲要做驱鬼师啊？ 这个问题柳 Sir 没多久之前都问过我，但我不懂得怎么 回答。为什么？ 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会继续做驱鬼师是因为我真的想做驱鬼师，还是因为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你是真心想做驱鬼师的。 为什么？ 如果你只是为了 Auntie 做驱鬼师的话，就不会帮冤魂讨公道。你跟我一样都是想帮人。 我才不要跟你一样。 你使唔使咁嫌弃嘅样啊？我而家好犀利你咩？ 你话 我边度犀利你？你讲， 你自己慢慢谂啊！我要瞓， 有瞓你就快变猪噶啦！ 方远远直播的时间，今晚已经是我第二晚入住 CS 酒店， 有网友问我，寻日除咗直播发生嘅意外，仲有冇其他嘅怪事发生？寻晚我瞓到半夜，我感觉有人瞓咗喺我隔篱，我想开眼，但开唔到，手脚想喐都喐唔到啊！总之成个人都唔受控制啦！我同大家讲笑咋，寻晚除咗越瞓越冻，咩事都冇发生过。半夜冇怪声，水喉亦都冇漏水，我都冇瞓到半夜被鬼抬咗出去客厅啊！有网友问，咁系咪即系传闻讲有鬼系假嘅咧 ？C.S. 酒店根本冇鬼。我冇见到又唔等于唔存在嘅。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我喺酒吧遇到嗰个驱鬼师阿 Day 啊？佢话唔系每个人都会见到鬼，系同个人嘅磁场有关，即系俗语所讲嘅时运。可能系我时运高，所以见唔到啦。我哋地酒杯点会跌落地啊？突然间咁冻噶，房间啲灯闪下闪下，唔通电路又有问题？手机都断埋线，唔通真系有鬼？真系有鬼嘅话，你就出嚟见我。我叫你出嚟见我，唔系叫你吓我啊！真系有鬼！ 你唔惊我？ 惊？ 咁点解你唔走啊？所有人见到我，第一个反应都系走。 我虽然好惊，但系我觉得好好奇喎。我一直都好想见到鬼。今晚终于被我见到了。 你都几大胆的。 我写恐怖小说不嬲都是大胆的，而且我觉得你不会害我。 你为什么这样觉得？ 你是要害我的话，都不会跟我说那么多东西 了。我等了你这么久，又怎么会害你？ 你等了我很久是什么意思啊？你认得我？ 你信不信有前世？ 你不是想说我们前世是认识的吗？ 你前世是我爱人，我一直在等你出现。 前世的爱人？有没有那么巧啊？ 对你来说是巧，但对我来说是命运。 我现在24岁，咁即系话至少系25年前嘅事，我唔信咁都可以撞得翻啊！ 系真噶。 咁你系点认到我啊？ 你同前世嘅样都冇变过，就连背脊都系一模一样嘅胎记。 我呢两日都着背心，你见到我背脊嘅胎记一啲都唔出奇。 我可以俾你睇翻前世嘅记忆。 要点睇啊？ 你合埋双眼。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love.Happy birthday to you， 爹啊，祝你生日快乐！ 多谢。 许个愿，再出蜡烛。 嗯。 打开睇下，中唔中意份生日礼物？ 嗯。哇，条颈链好靓，我好中意啊！ 我帮你戴起佢啊。 嗯。你是第一个咁用心帮我庆祝生日的人，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多谢你啊！ 我以后会对你更加好。 真的？ 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永远在你身边，就算你离开我，我都会等你翻转头。 我 我真是你前世的爱人？ 你自己见到啦。 我而家个脑好乱，我需要时间消化。 我可以俾时间你，我已经等咗你二十几年，唔争再等多一阵。你谂清楚之后，再叫我。 虽然我一直好想见到鬼，但我谂到第一次撞鬼就遇翻前世嘅爱人，佢仲等咗二十几年，唔通真系好似佢所讲，我哋系命中注定？我信自己是你前世的爱人。 你真的信我？ 还有，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真的？你真的没骗我？你真的愿意为我留在这里？ 不过呢， 不过什么？ 不过我要转去普通房间，还有跟酒店谈月租的问题。 为什么要换房？ 套房很贵的。 住哪间房不要紧，最重要是你肯留在这里。 我想知道前世的事啊，你话我知啊。 你点解想知啊？你唔系怀疑我呃你系嘛？ 你点会咁多疑噶？我系想将我哋嘅故事写成小说，放上网连载。 小说？ 我咪同你讲过，我系写恐怖小说嘅作家，亦都系个网红。你知唔知咩系网红？咩系上网啊？ 虽然我死咗好耐，但系大概都知道呢个世界变成点。 咁就好啦，唔会有代沟嘅问题。喂，主编，你有事想同我倾啊？咁好啦，听日我去出版社揾你，拜拜。 你听日要出去？ 我要去出版社倾出版小说嘅问题。 你会唔会出咗去就唔翻嚟啊？ 你信唔过我？ 我系怕再失去你。 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酒店陪你，得未？ 你答应了就不可以反悔，你一定要回来。 988制作，零号店二。 方圆圆， 阿爹，咁巧嘅？ 哦，我啱啱喺附近做完嘢。 我都系啱啱喺出版社倾完嘢。 你冇事啊嘛？ 我会有咩事啊？ 你那天直播突然断线，我又好像看到有鬼魂在酒店房间，我打个电话给你但打不通啊。 你果然厉害啊，这样都被你看到。 你这样说即是我没看错啦。 CS 酒店真的有鬼啊。 你为什么好像一点都不怕的？ 你信不信有前世的？ 信又怎样？ 你在直播看到的鬼魂呢，是我前世的爱人啊，他叫林明。 前世的爱人？ 这么难都被我们遇回啊。你说我们是不是命中注定啊？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这么巧合的？你是不是被鬼迷啊？ 我没有被鬼迷啊，我本来都不信的，直到林明给我看回我们前世的记忆。 你看到的记忆有可能是只鬼魂制造出来的幻觉啊。 不是幻觉，是真的。那种感觉很真实，很熟悉，就好像我亲身经历一样。 就当是真的，你们都不可以在一起。 为什么不可以啊？ 人鬼殊途，他会损耗你的元气，你不发觉自己面色很苍白的吗？再这样下去你会出事的。 我不怕。 我知道你大胆，但现在不是说话，会搞出人命的。 就算会搞出人命啊，都是我自己的事，不关你事。 我们是朋友，我怎可以明知你有事都不理？ 如果你真的当我是朋友，就尊重我的选择。 方圆啊，你听我说先啦。 我有事就先啊。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不是啊， 你讲大话。 你不是说出版社的主编是女人来的吗？ 是啊。 那为什么你身上有男人的气息？ 你这样都闻到？ 那男人是谁？ 朋友咯。 你没有跟我说你还约了其他人？ 我们这么啱撞到，讲了几句而已。 讲了几句，他在你身上的气息怎么会这么重啊？ 你觉得我讲大话呃你？你怀疑我？ 我不是这样意思。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成日以爱我做理由干涉我的事，甚至还想精神控制我，所以我最憎就是占有欲太强的男人了。 我不是想控制你，我是随口问下啫。 呢次就算啦，再有下次我真系嬲噶。 我保证唔会有下次。 有人私信俾我，啲人真系无聊啊！唔信咪唔信咯，唔使特登私信用粗口嚟闹我噶。 边个用粗口闹你啊？ 有网民闹我喺直播呃神骗鬼，仲用埋啲好粗俗嘅字眼啊！嗱，你睇下， 岂有此理！竟然够胆闹你，你放心，我会帮你报仇。 算啦，成日都咁多无聊人嘅，你得几多啫？ 你真系就咁算数？ 咁咪你谂住点帮我报仇啊？ 杀咗佢，咁其他人就唔敢再闹你。 你讲真噶？ 梗系唔系啦，讲笑啫。 我仲以为你系认真嘅，吓死我啦！ 我点会咁恐怖啊？ 哼，唔同你讲啦，我去冲凉。 你可以就咁算数，但系我唔可以。 方圆圆竟然挑战我上酒店找他，我就不想真的有鬼了。1404号房，咦，就是这间了。为什么道门突然打开的？ 你是不是不信这里有鬼啊？ 我信了，我现在信了。 你已经承诺不离开我的，你不记得了？ 你那时候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 是你变先，是你逼我的。 他阿爸不会因为怀疑他阿妈有男人所以杀人吧？ 是，你估啱了。 不怪得他会这么变态，死了还继续害人。 方圆圆激怒了林明，现在的处境应该很危险。 零号店二第三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方圆圆、吴子欣饰演，唐国人、周纪武饰演，林明、黄伟毅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曾是神吧，占无线信吧，信恶理吧，恶人扮优雅，自行略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食礼想死吧，问命中。